直爱过之后，再也无怨无忧。其实我所盼望只是瞬间的挽留，让你细细看我，也能让我看看你是否。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Hello， 北京时间的17:07，欢迎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59，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思娘。 对，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拉到了这个被黑的商家来了，好好的，也是给听众来送福利了。今天还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的刘经理和张经理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二位先打个招呼吧，给我们听众。 大家好。 大家好。 你是谁呀？ 大家好，我是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的刘经理。 我是民族养生园的张经理。 来欢迎二位哈。冬天真的适合泡温泉哎， 真的真的。你知道上一次咱们不是做了那个温泉的一些介绍的节目吗？ 对对对。 哎，我当时就想哪个温泉能上咱们节目就好了。哎，这星期 快吧， 对对， 大掌柜，这真是神速哈。 对 对, 对, 对， 其实冬天真的非常适合去泡温泉，可以对我们身体有一些好处，对，来促进血液循环，来促进新陈代谢哈。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来给我们来给我们听众仙粉们送 福利 哈。那这样，二位先给我们听众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呗。 好的，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主要的经营项目吧。我们这边呢，主要的经营项目很多也很丰富，像我们这边有温泉、餐饮、住宿、会议、娱乐、运动体验馆。 还有呢？ 还有就是我们温泉这边了。温泉这边呢，然后咱们也是一个场所比较大，对，细分一下，场所比较大，那个内容也比较丰富，经营的项目也比较多。像我们这边有那个泳池区、动力涌泉区、药浴区、 户外的全域区，还有四季养生馆，还有儿童戏水区，等等等，就是项目挺多的。 也说明了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咱们是一个聚吃喝玩住为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体，对吧？ 对对。 同时呢，来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来查看今天推送的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个7分钟的视频，是大掌柜亲自去拍的哈，可以对这个养生园有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 对， 对， 拍得非常非常的详细，有这个什么泳池啊、温泉呀、各种各样的浴呀，还有这个儿童的戏水园呀、娱乐区呀，还有这个四季养生馆啊、私汤 SPA 啊、室外的这个温泉池啊，非常非常的多哈。 对，品种很多， 对， 很丰富。 对，今天二位经理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给我们听众带来了非常好的福利哈，会免费送出价值216元的免费门票。 这么贵重的礼物送给我吧。 对，那也是来看咱们听众拼手速的时间了哈。一会儿呢我会来出一个问题，看大家的手速快的话呢，就会把这个价值216元的门票免费的送给咱们所有的听众哈。哎，那这样我有个问题，张经理，咱们这个216的门票进去之后还需要再花其他的费用吗？ 就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咱们216的门票送给大家以后呢，然后拿着这个门票可以免费的游玩水区里边，包括泳池啊、四季馆呀、药浴区呀、动物饮泉区呀，还有这个水区里各种的桑拿蒸房啊，都是一票通的。 就是通票可以说，然后你吃饭住宿是要单花钱的。 对对对对。 对，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哈。对，来看大家手速了。我来出一个问题，刚才说到了这个门票是多少钱？ 多少钱的呢？ 多少钱？ 216啊。 216啊。来看手速了哈，免费的这个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的门票来免费送给你哈。这个告诉我这个门票是多少钱？多少钱？216啊，赶紧的，拼手速的时间到， 赶紧的。 有些不合实际浪漫的誓言，那说前生的世界，故事没有结束就画下句点，是否睡到唤醒沉睡的梦魇，悲剧的承诺我不能重演，我要寻找新的起点。 Thank you.

尽我一切办法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红啦啦啦红啦啦，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红啦啦啦红啦啦，最后还有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来自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是一位听众叫做云开雾散点的一首歌，他说把希望送给自己的女儿一首歌曲哈，那么我就放了这一首《亲亲我的宝贝》，也送给所有的小宝贝们。这里是先偷课，这样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的刘经理和张经理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嗯， 刚才啊，貂蝉这个出了个问题，这个获奖听众太多了，你们真的是，哎呦。先恭喜这七位哈，祁龙飞、杨洋、魏若柳絮、阴风起、兔儿精灵、芬芳、小宇宙和连续哈，恭喜你们七位会获得这个免费提供的价值216元的门票哈，免费送给你。同时呢，如果因为这个每个人只能领一次嘛，如果有听众这个想去玩，想带家属去的话呢，还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福利哈，可以到新东客栈的总部，是位于房山北路华24号楼底上的随缘文化，领取优惠券，凭券到工作日可以享受99元一张，节假日凭券可以享受是128一张，便宜很多很多。 对， 对， 对， 对， 如果没有这个券的话呢，是直接是216元一张。 嗯、 对，也如果有这个听众想带家人去的话呢，不妨先到这个房山的北路华24号楼底上。随缘文化也是我们新楼客栈的总部哈，去领取这个优惠券是非常的合适的哈。 对， 嗯，好，这里是先楼客栈，我们继续来聊。刚才呀，有说到咱们这儿这个温泉有很多很多种是吗？ 对，是。 嗯，大概都有什么呢？来给我们听众做一个介绍呗，刘经理。 嗯，好的，我把温泉的这个种类，我们这边的种类呢，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嗯，现在温泉呢这边有药浴区，药浴区里边呢又有很多这个药汤浴，像我简单的举两个例子吧，比如说健身固肾汤、活血通络汤、等等等，我们这边有六种。 嗯， 听起来都是大补 的。药池。 嗯， 另外呢，我们这边还有桑拿浴，桑拿浴这边呢就有盐雾浴、芬兰浴，还有火龙浴。 啊， 另外呢，其他的还有一些木板浴、石板浴、光波浴，等等一些就是有特色的浴池。 嗯，刚才看到咱们这个宣传说是有108个浴池是吗？ 嗯，对， 真的是非常多呀， 多， 而且咱们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场地。 对对对， 嗯， 我觉得不同的人都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浴池，就去进行泡温泉。 嗯，因为它的这个疗效是不一样的。 嗯， 对对对。 嗯， 刚才刘经理说到了一个叫盐雾浴，这个是什么呢？来给我们大概说一下呗。 嗯，这个盐雾浴呢，其实说白了，它是一个蒸房。这个蒸房呢，它是设在房顶的一个器物。喷头喷出来这个水雾，然后呢是在这个水中啊要加一些海盐，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海盐是对人的皮肤啊还是身体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嗯， 所以呢在这个水中呢放一些海盐，然后进而呢就会起到一些消除疲劳，也可以达到这个爽洁肌肤的功效。 挺不错 的， 咱们功效也是挺多的是吗？ 嗯，对。 嗯，还有这个火龙浴是什么意思？真是我第一次听说哎。 火龙浴， 嗯， 是喷火吗？ 火，这个火龙浴啊，不是，这个火龙浴呢是，通过一个对玉石一个加热，然后产生一个大量的热能和这个红外线这样一个过程，也是从而达到这个舒筋活血，然后促进人体这个血液循环的一个功效。经常做这个经常做一些这个玉石也对人身体是有一定好处的，它可以起到这些滋养保养啊，等等这些作用，就比较适合咱们这个女性。 哦，还有这个芬兰浴，这个是什么呢？ 芬兰浴呢， 它是通过蒸汽对人体做的一个理疗的一个过程。 哦， 啊，它是通过桑拿室内的温度，一个高温的温度达到这个理疗的这个效果。 嗯， 啊，这个芬兰浴有的时候这个桑拿的温度啊，它都是在90摄氏度以上的，是一个高温的啊，就是不适合长时间的去做。 哦，比较适合短时间内去这个泡一下，或者去蒸一下哈。 对对对。 对，种类非常非常多，只是刘经理详细的介绍这三种，还有一些什么石板浴啊，各种各样的药浴呀、翡翠浴床啊，等等等等，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每一种的这个功效和疗效对身体的好处都是不一样的哈。嗯，而且呢，咱们还有这个四季养生馆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四季都可以去泡吗？ 哎，你好，这个四季馆啊，它是等于就是四季养生， 啊， 就是一年四季就是碧绿如春，它好多都是一些鲜活的大的绿植， 嗯， 然后呢还有大香蕉，特体现了那种南方的那种风格， 像在热带一样是吗？ 对，像热带雨林一样，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好。 嗯， 然后里边呢，屋里边有25个池子，里边有奶浴啊、盐浴啊，特别适合你像什么玫瑰浴啊、花瓣浴啊，特别适合 女 性朋友们。 哦，对， 而且私密性比较强，特别好。然后室外咱们也有啊。 室外也有， 对对对对。 那在一会儿节目当中呢，二位经理还会来给我们做更详细的介绍哈，包括还有一些儿童的戏水乐园呀，儿童的这个娱乐区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应有尽有， 无穷不有。 哎，默契了。 好，这里是仙偷客栈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来，嗯，再出个问题吧。 嗯， 刚才貂蝉有说到了咱们这个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有多少块浴池？ 哎，多少个？108个好汉？ 是108个吗？是108个吗？二位经理？ 对，没错， 108块，记住了没有？来， 嗯， 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哈，免费的价值216元的门票，来免费送给听众哈，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告诉我咱们这个温泉养生园有多少块的浴池？是108块。嗯， 我会把我们的爱立刻装起来，时时刻刻放在我的口袋，永远世界很善变，没想到

来自飞儿乐团的你的微笑哈，我们继续来我们的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的刘经理和张经理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听众送福利了哈。 嗯， 对，刚才呢这个环节出的问题呢是咱们这个养生园有多少块浴池，是108块。 对， 来恭喜这位听众叫做沙小静、拉拉拉群、蓝色的梦想、小龟羊、雷雷、香香柠檬，恭喜你们七位哈，会免费送给你们价值216元的门票哈，希望你们领到票一定要去泡一泡，不要让这个票白费了哈。 对 对，刚才好多听众在问我说这个孩子怎么收费，1米2以下的儿童是30块钱一张，1米2至1米4的儿童是78块钱一张，儿童票是不分节假日的。 嗯，都一样。 对对对对，1米2以下的是30块钱一张，1米2至1米4是78块钱一张，很便宜哈。好，我们继续来说。刚才说到了哈，咱们这个温泉养生园有很多孩子们玩 的 东西， 对对 对, 对, 对， 孩子们玩的有很多。嗯，来，那个刘经理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呗。 嗯，我下面呢，我再介绍一下啊，南宫温泉这边呢也有很多孩子玩的水上的一些戏水的项目。 嗯， 我们这边像孩子玩的区域有水乐堡、亚马逊雨林、儿童戏水区，这分别都是。以孩子戏水为主的，我们这个开发的理念啊，主要就是以儿童，就是不同年龄儿童的身体特征和喜好， 嗯， 然后分别开发的各个区域。这个每个区域呢，都设有儿童的身体滑梯，还有这些管状的滑梯。像这个小乐堡、水乐堡里边，水乐堡里边就是比较适合小一点的孩子，大概就在2至6岁。2至6岁吧，儿童戏水，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些比较适合小孩子玩的一些戏水的设施。 嗯嗯。 啊，亚马逊雨林呢，这个是一些具有热带雨林风格的这个一个儿童戏水区。 哦。 啊，然后呢，这个滑道啊、滑梯呢，这个长度就相对来说要长一点，所以呢，它得适合这个儿童的年龄呢，就要稍微偏大一点。 嗯。 大概就是在6岁到10岁。 其实咱们考虑的还是很全面的。 哦，对 对 对， 从这个小孩2岁啊至10多岁都可以来玩哈。 嗯， 有这个儿童戏水园呀，儿童娱乐区啊，还有亚马逊雨林的戏水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全面， 特别适合亲子了。 嗯，因为有时候你想带着孩子去，孩子2、3岁，他可能不喜欢在水里泡那么长时间，没意思是吧， 就得玩滑梯， 玩滑梯玩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娱乐设施哈。 嗯， 也可以说咱们这个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的是应有尽有了。 对 对， 非常的人性化， 孩子们的玩的东西可以说是非常的多了哈。嗯，因为我看到咱们大掌柜拍的这个视频呀，里面还有一个叫这个动力区。哦，我觉得这个蛮有特点的。来，那个张经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哎，好的好的。这个咱们的动力区啊，就是主要是以什么呀，这个水柱，然后通过这个砸人的这个肩呀、背呀、头啊，然后对人体各部位进行冲击和拍打，增加咱们这个血液的溶氧量，然后促进新陈代谢，然后起到一个保健的作用。 挺不错的， 可以说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这个我之前也尝试过啊，这个动力区的这种方式确实挺舒服的，你别说，跟那按摩还差不多，就效果。 对。 但是肯定，我觉得肯定比按摩还会舒服，它是水柱来， 对对， 来冲洗你嘛。会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不仅按摩了，还得给洗干净了。 对，我来补充一下，咱们这个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采用的呢是地热的温泉水，来自北京南宫经热96号的地热井。温泉中含有偏硅酸、这个铜啊、锂呀，对人体都非常有益的物质以及微量元素，具有医疗的保健功能，也是经国家综合分析显示，已达到国家医用的矿泉水的标准。我们的水是非常的有这个，对，非常干净，也是非常有保障的，并不是那些 随意的那种， 对，很随意的那种哈。对，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

来自陈绮贞的鱼，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对，今天在我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的张经理和刘经理到今天节目当中哈，是来给我们听众送福利的。刚才呢提出的问题是咱们这个送福利的商家叫 什么？ 对，叫的是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来，恭喜这位听众，叫做繁华落尽，三晒云开雾散，阳光明媚，若如初见，吉祥。还有这一位叫做李宪平的听众哈，来恭喜这七位听众。希望你们达到了这个票的话，一定要去亲自去泡一下，对，千万不要让这个票作废了哈。同时呢告诉所有听众，咱们儿童呢是一米二以下呢是30块钱，一米二至一米四呢是78块钱，儿童票呢是不分节假日的，很便宜哈。 对对对， 如果咱们听众有这个领到票之后呢还想带着家人一起去的话，可以到我们仙都客栈的总部，也就是在良乡北路华的24号底商随缘文化去领这个优惠券哈。然后拿到这个券之后呢，可以到咱们这个温泉养生园去享受节假日呢是 优惠， 对，享受优惠。节假日呢是128块钱一张，工作日呢是99块钱一张， 便 宜了 很多 很多哈。那么如果有听众需要的话呢，一定要记一下，去到我们新罗客栈的总部去领这个优惠券哈。好，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来聊一聊我们这个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真的是应有尽有，太多了，各种各样的温泉呀，还有这个游泳池，这个是需要说一下的，这个泳池跟国家级那个泳道是一样的， 哇，标准这么高， 对，很标准。还有汗蒸的地方啊，还有这个儿童的溪水乐园呀、娱乐区呀、四季养生馆啊、亚马逊雨林的戏水区呀、动力区呀，等等等等， 太多了。 对，我们这儿，哎，刘经理，咱们这儿的这个有住宿吗？ 住宿有，咱有专门的接待住宿的客房。 就是说如果我要去玩，然后今天晚上不想走， 对， 我就 累了，可以住一宿， 能在这儿休息一下。 可以，没问题。 哎，那咱们有那种专门带这个泡汤池的这种房间吗？ 有。咱这边的住宿呢，套间也有适合家庭式出游的，带着孩子来的那种家庭套间。环境非常好， 都有 对，另外如果呢想这个房间里泡温泉的话，咱们客房这边也有含温泉泡池的房间，泡池是在室外的阳台上面。环境优雅，很不错。 对，我记得 非常的好。 咱们说过那个三层好像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咱们这个私汤温泉是吗？ 对，三层的这个 SPA 室呢是一个私汤的温泉。这个就是独立的房间，独立的泡池，然后有休息区，还有 SPA 区。 啊，就是说咱们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比较私密性的，或者说不想在这个公共区域进行泡温泉的话，咱们可以去这个私汤温泉， 对， 去享受这个尊贵的这个服务， 私人定制哈。哎，刚才说到咱们这还有这个室外游泳池，我觉得在冬天去室外泡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对，咱这是室外的温泉泡池。 哎，冷不冷啊？ 怎么说呢，室外如果你泡在池子里边， 是不冷 的，感觉肯定是温暖，是不冷的。但是如果你要出来走动的话，那肯定是有一点， 哎呦， 对， 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但是呢如果你在这个高温池里面把温泉泡透了出来走的时候，那是一种凉爽的感觉，不会感觉特别冷的。 非常的好。哎，咱们这儿呢不仅有住的非常好的条件，还有休息区是吗？ 休息区，咱们这个温泉嘛，咱这个面积挺大的，所以它休息的区域呢也很多。像咱们一层的木板浴、石板浴这些都可以供客人休息。另外，咱们三层呢还有一个休息大厅。这些都是为客人提供免费休息的地方。 而且这个休息大厅还有电影啊、按摩呀、音乐呀，真的是 真不错。 皇帝般的享受啊！ 赶紧去吧。 而且呢，咱们这还有这个餐厅去，如果饿了还有地儿吃饭。 以特色的鲁菜为主的餐厅，每道菜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各自的吃法，既好吃又好玩，而且呢菜品味道也是非常的好吃。大厅可以容纳几百人同时就餐，也是非常适合公司团建呀，对家庭出游啊， 家庭聚会 啊，对，都非常的好哈。 嗯、 好，这里是仙偷客栈哈，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可以来看一下小二今天推送的这一篇文章，里面有一个7分钟的视频，可以对咱们这个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了解了。 嗯、 对，同时也希望今天有21位听众的获奖听众哈，一定要去泡一下来感受一下，不要让这个票作废了。好，节目最后呢，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没有如果》。节目最后来感谢南宫民族温泉养生园的刘经理和张经理，还有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听众送了这么好的福利哈。嗯，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拜拜。 是不是会难过？如果的爱当借口，那爱是不是有一点浓？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还剩什么还怕什么？快牵起我的手。能不能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会灭掉的那天。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错过就过，你是不是会难过？如果你爱当借口，那是不是有一天懂？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还想什么还怕什么？快牵起我的手。 最后变成如果，我也不能接受。错过，错过，不是错过，错过，错过，我比你更难过，我不会一错再错。 这次不要再随便说。 我常说，如果人每天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那世界末日已来到，不需要等到地球会灭掉的那天。别怕太快乐。 现在是下班晚高峰，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回家路上紧握方向盘，安全到家。